在乎谁主春秋。 一生有为何惧风飞沙，悲白发留不住芳华。抛去江山如画，换他笑面如花，抵过这一生空牵挂。心若无人爱恨也随他，天地大情路情路永无涯，只为他袖手天下。 风烟起，寻爱似浪淘沙，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。挥剑观天涯，相思轻放下，错，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，偏执相信着手足中的水晶球，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，而你却靠近了，逼我们视线交错，原地不动，我向前走，突然在意这分钟，眼前黄沙弥漫了干涸，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，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，我心也被

安静过，阴晴寒暑人人说，随缘看楼头啼笑，枝头开落见明白深情的知识，皆其轮回。不是你，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不是我。晨昏是憔悴，偶然间梦中灯前一回，月山美双同水，放下了这许多姻缘，颠倒折磨，割舍了这一切阴晴悲欢离合。不是你，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不是我。 2013年，周华健以抛砖引玉的方式推出了专辑《江湖》，很概念哈，西洋化的编曲加上富有诗意的词，呈现出一种很如梦似幻的感觉风格来。后来中国风呢又有了全新的演变啊，方大同打造富音乐，吴亦凡的国际化，无不让这种风格魅力最大化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今年出现在榜单当中吴亦凡的这首《天地》。